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的言情有声剧《南红》，作者竹椅，演播三生静水，第71集。被你对象帅到了三。隔天早上，温一凡收拾好东西，先是去桑岩的房间找他。见到他，他依然有种很不真实的感觉，温声问道： 我们去楼下吃个早餐，然后就开车回去了。 哦，桑岩困倦地嗯了一声。温以凡又看他一眼，也没再说什么，带着他到钱卫华和穆成云所在的房间门口。没过多久，另外两人也从房间里出来。双方都见过面，钱卫华在桑岩家着火的时候见过他一回，所以此时见到桑岩，钱卫华也不惊讶，只是打了声招呼： 是来北域出差还是来玩呀？ 找人。桑岩言简意赅。穆成云的目光在桑岩和温以凡身上转悠了一圈，什么话也没说。四人下了楼，钱卫华和温以凡拿着房卡去退房，桑岩和穆成云在一旁等着。站了半分钟，穆成云主动出了声，笑容很温和： 桑学长，虽然知道你是想见以凡姐，但她出差你还跟过来，这好像不大合适吧？ 闻言，桑岩侧头瞧他，神色淡淡的： 以凡姐性格好，应该不会跟你生气，但你也得多替她考虑一下吧。 似乎觉得穆成允说的有道理，桑岩慢腾腾地说道： 哦。 可能是因为上回被桑岩吐槽了，这回穆成云想为自己争回点面子。他顿了几秒，叹息了一声： 哎呀，你这样追人也怪不得没用。 退完房，温以凡拿上押金跟钱卫华往桑岩的方向走，两人离这儿五六米远，正说着话。桑岩比穆成云稍高一些，长身鹤立，气质也完全把对方压过。他的神色悠哉悠哉的，像是完全没有把对方放在眼里，也没把对方的话当回事，只当成是耳旁风，听了就过。温以凡隐隐听到桑岩说早过了那阶段了。站在他对面的穆成云似是愣了一下，过了几秒： 我俩现在是两情相悦。 说到这儿，桑岩的眼睫动了动，与温以凡的视线对上，仿佛想到了什么，他勾了勾唇角，一字一顿地说道： 两情相悦，听过这个词吗？ 桑岩重复一遍，傲慢地补了一句。钱卫华不知道前情，没有听懂他们在说些什么，只当是他们在说些年轻人的话题，所以也没有插入他们的对话。但温以凡很清楚，这话是出自他的口中，而且距离他说完才过了一晚上的时间，再加上桑岩这话是盯着他说的，此时此刻温以凡莫名有了一种桑岩这话更像是在说给他听的感觉。而且他昨晚说完这话之后，桑岩确实笑了半天，那基本就可以破案了。桑岩估计是觉得自己正正经经地说这话看起来很傻。温以凡抿唇，有点小尴尬。唉，但他又没有经验，只觉得这种事情一般都得有一个仪式感，毕竟又不像结婚证那样的有法律效力，既然没有别的证明，至少也得用言语走掉流程吧，才能显得这段关系正式点。因他俩的到来，桑岩和穆成允的对话也就此结束。温以凡默默走回桑岩旁边，两人走在后边， 没过多久，温以凡感受到桑岩突然用指尖轻勾了一下他的手指，只一下便松开，力道不轻不重，有点痒。啊！温以凡下意识的仰头对上他微侧着的脸，桑岩眼皮耷拉着瞧着他，笑容略显玩世不恭。他稍稍弯腰凑到温以凡耳边低声问，你呢？听过没有？尴尬一过去，温以凡的情绪调整的也快，他没觉得这话有什么不能提的，坦然了许多。他轻点了一下头，附和般地说道，听过。桑岩侧头看他，温以凡又说，是我说的。这家酒店开在一条有些偏的街道上，周围的店面不多，但对面刚好有一家早餐店，这会儿店里已经有不少顾客了，大多是住在周围的街坊。四人随意点了些早餐，吃完便离开。车子就停在酒店附近，路程大约50米。钱卫华上了年纪，这段时间的奔波和熬夜，他的身体确实吃不消，这几天一直腰酸背痛的，极其缺乏休息。穆成允还没有拿到驾照，所以昨晚他们就已经说好，今天让温以凡来开车。车程总共3个小时，算起来也不太远。一路上，另外两人多是在休息，只有副驾驶座上的桑岩偶尔会跟他说几句话。到南吴后，温以凡先把桑岩送到小区门口，又把车子开回台里。把车子开到停车场，温以凡下了车，三人把设备从车上拿下来，往楼里的方向走。钱卫华一个人走在前头，此时不知正在跟谁打电话，像是憋了一路。没过多久，穆成允突然喊他，以凡姐。啊，怎么了？温以凡侧头，穆成允沉默几秒，语气似肯定却又似不太想相信，你是跟桑学长在一起了吗？因为让桑岩蹭车，温以凡先前也不太好意思直白地说两人的关系，怕会给人一种他公私不分，比起过来工作更像是过来谈恋爱的感觉。不过仔细想想，除了回城的路上带上了桑岩，这趟出差温以凡似乎也没有耽误些什么，觉得此时也没有什么再瞒着的理由。他点点头，穆成允又安静了一会儿，很快便笑着说道，这样啊。先前根据苏田的话以及穆成允表现出来的行为，温以凡也看出了他的心思，但两人平时接触不多，再加上他没有直白的提过，他也就没有太放在心上。温以凡松了一口气，借着机会说了这件事儿，也算是对彼此都好。回到办公室，温以凡跟其他人打了声招呼，便开始翻阅资料，疯狂写稿。他只想尽快把收尾的工作完成，迅速结束这场持续了半个月的加班，然后回家休息。下班前，温以凡收到了桑岩的微信消息，问他什么时候下班。他在心里盘算了一下，回了一个大致的时间，7点左右。温以凡问道，怎么了？下一刻，桑岩发了一条语音过来，声音慢条斯理的， 就跟你说个事儿。 过了3秒，又来一条， 你对象要来接你。 把剩余的工作做完，温以凡收拾好东西出了单位，他一眼就看到桑岩的车子停在附近，快步往那边走，直接上了副驾驶座。桑岩换了身衣服，看着似乎是在家休息了一会儿，此时精神好了不少。不知道他为什么过来，温以凡问道， 我们现在是要去哪儿吗？ 回家。 桑延侧头看了他一会儿，温以凡回视他， 怎么了？ 又安静了片刻，桑延没说话，突然松了自己的安全带，凑过来帮他把安全带系上。他的脸在一瞬间拉近，近在咫尺。系完后，他也没有立刻回去，就着这距离把话说完。 你这不是还欠我一个礼物吗？ 这距离连彼此的气息都能感受到，温以凡下意识地屏住呼吸。 你不是说已经收到了？ 桑延扬眉，温以凡眨了眨眼。 那我把这份礼物留着明年给你吧。 我那只是为了顾及你的面子，把话说得好听点儿。但谁才是收礼物的那个，你不清楚吗？ 桑延眉梢轻挑，语调拉长。 我觉得咱俩一半一半吧。 温以凡思考了一下，莫名有点想笑。 就听到之后，你好像也挺高兴的。 说出来温以凡也有点不好意思，但他还是很认真地叙述了昨天的情况。桑延瞥他，倒也没有再继续反驳，他的目光下滑定在他的嘴唇上，而后他坐直回去发动了车子。 行 啊， 我承认。 桑延很坦然。这个点再回家做晚饭就有点晚了。途经家附近一家餐馆时，桑延把车子停了下来，进去买了一份晚饭，而后两人才回家。半个月没有回家，房子里跟他走前似乎没有什么区别，东西依然放在原位，也都整整齐齐的。温以凡刚坐下打算吃饭，桑延就把他拽了起来。温以凡茫然地看他，桑延提醒， 你是不是忘了什么事情啊？ 啊，你等我一会 儿。温以凡立刻想起来，起身往房间走。进了房间，温以凡打开衣柜，把被他放在顶上的袋子拿了下来。他往里看了眼，后知后觉的有些担心，也不知道桑延会不会喜欢。温以凡走回餐桌旁，把袋子递给他。桑延接过袋子，似是随意地往里扫了眼。 衣服？ 嗯，外套。 温以凡点头。桑延垂眼拿出来看，是一件纯驼色的长款大衣。可能是没有穿过这种颜色的衣服，桑延盯着看了一会儿，问道， 怎么买这个颜色？ 我觉得挺适合你的。 温以凡观察着他的表情，很快他又补了一句， 而且我没有见你穿过这个颜色的衣服。 虽然桑延好像比较喜欢穿黑色，但温以凡偶尔还是想看看他穿别的颜色的衣服。温以凡也不知道自己这礼物买的行不行，心情有点忐忑。 你不喜欢的话，要不然我给你换个礼物。 我什么时候说不喜欢了？今年收到不少礼物，论满意程度， 这个排个第二吧。 桑延刻意停了好一阵子，才状似认真的点评。 啊？那第一是什么？ 温以凡啊了一声，顺势问道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喜欢就点个订阅吧。